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就不必在爱里勉强，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想要想飞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，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友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就不必在爱里勉强，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

眼看就要粉碎，给我重新爱你的机会。 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 欢迎这